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3章王子的故事第109集。 斯内普猛地晃了一下脑袋，像在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。 他的儿子还活着，眼睛和他妈妈的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我想你肯定记得莉莉伊万斯的眼睛，它们的形状和颜色，对吗？ 不要！ 斯内普吼道。 死了。 这是悔恨吗，西弗勒斯？ 我希望死的是我。 那对任何人又有什么用呢？ 邓布利多冷冷地说。 如果你爱莉莉伊万斯，如果你真心的爱她，那你面前的道路很清楚。 斯内普眼前似乎隔着一层痛苦的迷雾，邓布利多的话仿佛过了很长时间才传到他的耳朵里。 说什么？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为什么死的？别让他白白牺牲。帮助我，保护莉莉的儿子。 他不需要保护，黑魔王走了。 黑魔王还会回来。到那时候，哈利波特将会面临可怕的危险。 静默良久，斯内普慢慢控制住自己，呼吸自如了。最后他说道： 很好。可是千万别说出去，邓布利多。只能你知我知。你只是。我受不了。我的儿子，我要你起誓。 要我起誓，西弗勒斯，永远不把你最好的一面透露出去。 邓布利多低头看着斯内普那张激动而又痛苦的脸，叹息着说： 如果你坚持。 办公室消失了，紧接着又重新浮现，斯内普在邓布利多面前踱来踱去。 跟他父亲一样平庸傲慢，专爱违反纪律，喜欢出风头，吸引别人注意，放肆无礼。 你看到的是你预想会看到的东西，西弗勒斯。 邓布利多在看一本《今日变形术》，头也不抬地说。 别的老师都说那男孩谦虚随和，天资也不错。我个人也发现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。 邓布利多翻过一页，仍然头也不抬地说。 注意其落好吗？ 色彩旋转，周围的一切变得昏暗了。斯内普和邓布利多隔开一点，站在门厅里。圣诞舞会上的最后一批人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回去睡觉了。 怎么样？ 邓布利多轻声问。 卡卡罗夫的表情也变黑了，他很紧张，担心会受惩罚。你知道，黑魔王淘汰后，卡卡罗夫给了魔法部很多帮助。 斯内普侧眼看着邓布利多那长着弯鼻子的侧影。 他打算，如果表情灼痛起来，他就逃跑，是吗？ 邓布利多轻声说。这时，芙蓉·德拉库尔和罗杰·戴维斯咯咯地笑着从操场进来了。 你也很想跟他一起去？不， 斯内普说，一双黑眼睛盯着芙蓉和罗杰远去的背影。 我不是那样的胆小鬼。对。 邓布利多赞同道： 到目前为止，你比伊戈尔·卡卡洛夫要勇敢得多。知道吗？我有时觉得我们的分类太草率了。 他走开了，斯内普兀自垂头丧气。这一次，哈利还是站在校长办公室里，时间是晚上。邓布利多无力地歪在桌后宝座般的椅子上，看上去神志不清。他的右手在一侧耷拉着，被烧焦了，黑乎乎的。斯内普低声念着咒语，将魔杖对准那只手腕，左手把一杯浓浓的金色药液灌进了邓布利多的嘴里。过了片刻，邓布利多的眼皮抖动了几下，睁开了。 你为什么？ 斯内普劈头就问。 为什么要戴上那枚戒指？它上面有魔咒，你肯定知道。为什么还要碰它？ 马沃罗·冈特的戒指放在邓布利多面前的桌子上已经破裂，旁边是格兰芬多的宝剑。邓布利多做了个鬼脸。 我做了傻事。诱惑太大了。什么诱惑？ 邓布利多没有回答。 你能够回到这里已是个奇迹。 斯内普怒气冲冲地说。 那枚戒指上有特别强大的魔咒，我们最多希望能把它遏制住。我已经把魔咒暂时囚禁在一只手里。 邓布利多举起那只焦黑无用的手，仔细端详着，就像面对一个非常有趣的收藏品。 你干得很出色，西弗勒斯。你认为我还有多少时间？ 邓布利多的语气轻松随意，如同在询问天气预报。斯内普迟疑了一下，说道： 我说不好。大概一年，没有办法永远遏制这样的魔咒，它最终总会扩散。这种魔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。 邓布利多露出了微笑，他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，这消息对他来说似乎无足轻重。 我很幸运，非常幸运。有你在我身边，西弗勒斯。如果你早点把我叫来，我或许能多采取些措施，为你争取更多的时间。 斯内普恼怒地说，他低头看着破碎的戒指和那把宝剑。 你以为摧毁戒指就能破除魔咒？我肯定是昏了头了。 邓布利多说，他吃力地在椅子上坐直身子。 也好，这样就是事情变得更简单了。 斯内普似乎完全被弄糊涂了，邓布利多笑了笑。 我指的是伏地魔围绕我制定的计划。他计划让马尔福家那个可怜的男孩杀死我。 斯内普在哈利经常坐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隔着桌子面对邓布利多。哈利看出他还想再谈谈邓布利多那只被魔咒伤害的手，但对方举起交手，委婉地表示不愿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。斯内普皱着眉头说： 黑魔王没指望德拉克能够得手，这只是为了惩罚卢修斯最近的失败，让德拉克的父母眼看着儿子失手然后付出代价，这对他们来说是钝刀子割肉。总之，这男孩像我一样被明确地判了死刑。 邓布利多说。 我以为一旦德拉克失手，接替这项工作的自然是你喽。 短暂的沉默。 我想黑魔王是这么设计的。 伏地魔是否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他在霍格沃茨将不再需要密探？ 他相信学校很快就会被他控制。是的， 如果学校真的落到他手里。 邓布利多说，好像是临时想到插了一句。 我要你起誓你会尽全部的力量保护霍格沃茨的学生，行吗？ 斯内普僵硬地点了点头。 很好，那么你首先需要弄清德拉克打算干什么。一个惊慌失措的少年不仅对他自己危险，对别人也很危险。向他提供帮助和指导，他应该会接受。他喜欢你。 他父亲失宠之后，他就不那么喜欢我了。德拉克怨恨我，认为我夺走了卢修斯的位置。 没关系，试试吧。比起我自己来，我更关心的是那男孩采取的行动计划的意外受害者。当然了，如果要把他从伏地魔的暴怒中解救出来，最终只有一个办法。 斯内普扬起眉毛，用讽刺的口吻问道， 你打算让他把你杀死？ 当然不是。必须由你杀死我。 长久的沉默，屋里只有一种奇怪的咔啦啦的声音。凤凰福克斯在啃一小块墨鱼骨头。 你希望我现在就动手吗？ 斯内普问，语气里透着浓浓的讽刺。 还是你需要一点时间构思一下墓志铭？ 哦，暂时还不用。 邓布利多微笑着说， 我想那一刻该来的时候总会来的。从今晚的事情来看， 他指指自己焦枯的手， 我们可以肯定它将在一年之内发生。 既然你不在乎死， 斯内普粗暴地说， 为什么不让德拉克得手呢？ 那个男孩的灵魂还没被完全糟蹋。 邓布利多说， 我不愿意因为我的缘故把他弄得四分五裂。 那么我的灵魂呢，邓布利多？我的呢？ 只有你才知道，帮助一个老人免于痛苦和耻辱，会不会伤害你的灵魂？ 邓布利多说：“ 谢弗勒斯，我请求你为我完成这件大事，因为死亡对于我来说是铁板钉钉的事。就像查德利火炮队将在今年的联赛中垫底一样。说句实话，我倒愿意没有痛苦地迅速结束生命，而不愿意拖拖拉拉死得很狼狈。比如把格雷伯克牵扯进来。我听说伏地魔把他也召进去了。 或者落到亲爱的贝拉特里克斯手里。他喜欢把食物玩够了再吃。 他的语气很轻松，但那双蓝眼睛却犀利地望着斯内普，就像从前经常望着哈利一样，似乎能真切地看见他们所谈论的灵魂。最后，斯内普轻轻地点了点头，邓布利多好像满意了。 谢谢你，西弗勒斯。